天。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今天我们走进正在举行各大测试活动的冬奥场馆，来看一下他们的疫情防控落实的怎么样。 朋友您好，请佩戴口罩。 在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内，巡检机器人小白不时发出语音提示，它不仅可以识别视野角度120度、方圆5米范围内的人群，提醒他们戴好口罩，还配有无接触式的手部消毒设备。五棵松场馆防疫经理史凤林介绍， 这次五棵松的比赛当中嘛，借助一些科技设备来辅助咱们的疫情防控。这个小白机器人相当于是做一个防疫提示，就可以大大减少人为的接触，再有的话就是减少人力的数量。 而来到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在这里进行的相约北京2021轮椅冰壶世锦赛，同样运用了新科技手段助力疫情防控。场馆运行团队医疗官宋飞就介绍了一款闭环内工作人员随身佩戴的智能体温贴。 这个体温贴同时还具备有人员定位的这样一个功能，一旦是发现疫情的话，我们可以迅速的查找到他经过了哪些路线，然后与他相同路线的有哪些人，便于我们处理这个疫情。 对于前来参赛的各国运动员，各场馆的运行团队也为他们制定了详细而贴心的防疫手册。赛后的颁奖仪式，运动员自助带奖牌的做法从东京延续到了北京。获奖运动员、颁奖嘉宾和场内的工作人员都佩戴着 N95 或 KN95 的口罩。颁奖嘉宾手持放有奖牌的托盘走到运动员面前，由选手自己拿起奖牌戴在脖子上。首都体育馆防疫领域经理蔡伟介绍，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前后都有全流程的防疫措施保障。 首都体育馆这边啊，也严格的按照流线不交叉、分区不重叠，我们会有安排专职的志愿者，那么为运动员收集他的这个个人用品，会摆物资防疫台。他如果需要，比如说手消毒啊，还有一些防疫的一些物资，在这里都会取到。我们会安排单独的志愿者，主动为他提供他的这个 N95 口罩。 而日前，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会防疫手册正式发布，疫苗接种、闭环管理、健康监测一系列的防疫措施的制定和落实，为简约、安全、精彩的举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会提供了中国方案。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 些，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1025动生活。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25动生活之健康北京人，我是小丽。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烟来了解一下器官捐献的话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特别打造的健康北京人，我是楚烟。